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是的，我们的开场音乐非常令人振奋的啊，我们的内容也很令人振奋的，因为我们要带你在2018年呢正式练成词霸。 没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一年的学习，相信您啊在年末的时候一定会变成词霸的。 对，现在呢还算是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什么什么叫做鸡年啊，鸡年的年末 啊，您说的是农历的对不对？ 对、我们的 Lunar Calendar 还算是年末。在这咱们这个2018年一开始这新几节课当中呢，很多同学都已经怎么着也记了十几二十个单词了吧。 啊，真不错。 哎，我们呢正在进行一个基础的构词法的讲解，等咱们新年回来以后啊，真正的春节回来以后，狗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了词根词缀的学习了。 对，没错。那现在呢大家别着急，我们得先把一些理论知识啊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先打好。 对，先得带大家呢大致的去见识一下，知道一下构词法都有哪些，所以打基础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 对， 我们学了啊，英文当中的构词法呢已经学了两种了，合成大家还记得吗？两个不同单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单词，有了新的词义。 对，没错。另外呢我们还学习了转换法、 conversion、这个转换算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呢？它就是词自己， 对， 然后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词义词性。 对，就是自个儿吧特看得起自个儿，是吧？哎，我这儿也能使那儿也能用，哎，就觉得自己神通广大。 你加戏了啊。加戏了。 对，加戏了。 老师不是白加戏的，老师加戏呢是为了让你能够更懂 啊， 更明白这个词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变化。 对，所以我看来还得继续加，是吧？ 比如说嘛，我们看名词变成动词的时候，稍事复习一下啊，像那个水 water， 原来本来是名词叫水，哎，我可以把它做成动词，就是给什么浇水 ，water the plant， water the flower， 给植物浇水，给花浇水。 对，没错。 Hand 是手，变成动词可以做 浇给。 哎 ，face 是脸。咱们可以常常说 face to face， 面对面。 哎，还有我们经常说 face the challenges， 啊，面对一些 挑战，或者说 face the music， 面对音乐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面对现实。 没错，这是一个俚语了，对不对？ 对 ，book 本来是书，当然做动词的时候可以变成订票。 比如 book a ticket。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上节课的内容。 其实这订票啊，咱们现在经常会用。您看看，这大家要春节回家呢，都在网上订票呢。 春运开始了，订票也开始了。 对， 这个订票用的挺多的。 park 公园，但是如果用作动词就可以是 停车。 对，形容词转化成动词的时候 ，slow 本来是慢的。 哎，他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动词，就是放慢。 slow down， 慢一点，慢一点。 对，咱们现在都说哈，提倡什么呢？慢生活， 对 吧？您每天别那么忙忙洋花的，您慢一点，做的精致一点 ，slow your pace of life。 哎，这种方式我们喜欢。慢工出细活。 对，没错。 Cool 是凉的， 我也可以叫做使什么变凉。 Cool down 就是使什么变凉的。 我都记得小的时候哈，家里买一大西瓜，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冰箱啊，怎么办呢？就搁到脸盆里，哎呦，那脸盆里面搁上凉水，就一会儿那个西瓜啊就凉了。 哦，或者是的大热什么大冬天的，再哗给你泼盆冷水。 泼盆冷水，呵，这生活真美好啊。 也使什么变冷、 是清醒了啊。 warm 是暖的，但是也可以是使温暖。 对，没错。您像刚才晶晶老师一泼我冷水，哎呦，我瞬间觉得特别温暖。 是，就是这种性格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多大多 match 啊。 名词转化成形容词呢，比如说像钥匙是 key， 对吧？ 对。 那我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关键的， key point。 对 ，key point， 还有比如说 key person， 哎呦，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哦，关键人物了。 对 ，noble 贵族当然也可以变成形容词，高贵的。 对，高贵的。 不仅名词、形容词，名词可以这么变化，副词、动词都可以变化。您像 down 向下， 它本身是个副词，但是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动词，就是把谁击倒。 up 是向上，也可以表达为是提高。 没错 ，back 是向后，我也表示的是。后退，它又是动词了。 名词动词转化成名词就更多了，像 drink 是喝，也可以转化成名词， 这就是饮料。 哎，这是一个饮料。 嗯 ，study 是学习，也可以做书房。 没错。那另外呢，这个动词也可以转化成形容词使用，但有的时候可能呢，这个单词的发音会发生一些变化。 哎，对 ，perfect 和 perfect 是不同的发音了。 没错， 这算是比较有个性的哈。 是。 意思是说我这个发音不同，你要区别一下， 要区别一下。对，那另外有一些呢，人家发音是一样的，你比如说 fit， 哎，适合，也可以是合适的， 对，变成形容词了，也是 fit。 汉语也挺好玩的，适合合适是一个词， 哎，对对对，没错。 形容词转换成名词的时候有 chief 主要的， 但是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名词，就是首领。 first 是第一个的， 我也说的是第一个，这是变成名词了。 wrong 是错误的， 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名词的错误 wrong 等等等等。这些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它都有可能变成另外的词性。 我们表扬互动区很多同学，哎呦，咱们讲哪个词儿，给你打哪个词儿啊？ 说明这些同学都是上周跟着我们一边听课一边记的，给他们比心。 比心，对。那我们呢已经讲完了哈，像合成啊、转换呀、其实呢，随着这个人的文明的进步啊，他所表达的思想呢会更加的丰富啊。所以您看，像这种在自个儿的这个词性上发生变化，但长的样子好像不变，是吧？或者是把俩词儿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合在一起，现在已经不能够再去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这个文明了。 和语言和情感表达的需求。 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这个语言当中呢又产生一种新的构词方法，就是总结了大量的一些原生态的单词，然后发现，哎，我通过某一些原生态的单词，它不是具有某些含义吗？我在它的前面加点，在后面再加点，哎，让它具有更多的含义和更多的词性了。 前面加点，后边加点，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新的词。 对， 但是它又不像合成一样，合成比如说合成是你是一个完整的词，我是一个完整的词，咱俩加起来叫合成，是吧？比如说我是总经理 啊， 富妈是副总经理 啊，副总经理永远是副的。 富妈妈 对， 富妈还是副总经理。 在 咱俩一合伙开公司，那咱俩还是两个人，对不对？还是两个主要的职位。 对， 这就是合成。但是派生就不一样了。派生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单词为主要， 然后呢， 然后加上一个为辅要。 哦，另外呢，它有的时候会放两个，比如前面放点，后面放点， 对 吧？ 前面加点，后边加点。 就金老师，您发现没有哈？这种方法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innovation 创新。 创新。 您想哈，如果要是从无到有，这个创新过程啊，真的是挺慢的， 比较难，就像生个孩子似的。 可不是吗？您看，比如我现在哈，比如我要写一些这种学习类的东西，我可以借鉴一些东西，然后往里去添加，我觉得写得快。但我现在呢，是每周写一篇文化类的这个评论，那是从无到有，觉得特别慢。所以你想想，这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是不是不断变快的过程啊？ 对， 所以你要是再像之前似的，哎呦，再琢磨拼一词儿，再自己造一词儿，太慢了。 我明白了，富妈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抄点儿， 抄点儿，对，没错，就是天下单词一般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拿了一个词儿给它抄下来。但我也不能原封不动啊，那不侵权了吗？对不对？所以我前面挂点儿，后面再接点儿，哎，它就变成新东西了。 哎，注意三观啊，我们节目三观是很正的啊， 很正的。对， 其实富妈就是为了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有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那个地方，前面加个前缀，后面可能加个后缀。那你就问了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加呀？好，接下来我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派生，它有意思的。他有的时候要把这个词根的意思改变，有的时候要把词根的词性改变。 对， 我们说一个词根加上前缀或者后缀构成另外一个词，加在词根前面的构成部分叫做前缀。 是的，叫前缀。 那与此对应的，把这个东西加在单词后面，它就叫做 后缀。 所以大家看哈，一个单词其实是有三个部分的，分别是词根、前缀还有后缀。 嗯，前缀呢一般来讲是不改变原词的词性的， 但有的时候呢会改变一个单词的 词义。 好，大家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记一记哈，词根有了，词根为啥叫词根呢？它就是这个单词的含义的这个根基。 嗯， 对吧。哎，那前面呢是一个前缀，这个前缀啊它不改变这个单词的词性，它去修饰这个单词的含义。 修饰这个单词的含义。 嗯，那刚才我们想想又说了词的后缀，当然后缀有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要改变单词的 词性的， 而不改变它的含义。 哦，看来前缀跟后缀呀，它们不是白白的加在单词的前后的。 嗯， 它们有各自的功能，加在前面的呢可能是赋予它新的含义， 对， 加在后面的呢可能是要把这个单词词性稍微变一下。 没错，所以您看哈，这个单词的三部分啊是各司其职啊，有自己那个最基本的这个含义的。嗯，还有呢前面的这个改变意思的。 对， 嗯， 所以词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单词的核心的意思，它是大骨架。 对， 它是大框架，是整体，是基础。 对，所以你想想以前咱背单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自己在那拼字母，然后老师说去回去抄20遍，然后你就去抄去。 当然了，我们很零散啊，我们是一种没有整体观的来记单词。 我跟您说，没有三观的在背单词。 哎，差不多，这个前后缀啊，就相当于它的三观。 哎，您看前缀、词根、后缀，这不三吗？这三观啊。 对啊，是是 啊， 是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构词法当中的派生来学一学，其实就是三观。 嗯，我们从现在开始进入到了词根词缀和这个词根词缀了，这是我们2008年整个的一个重点。嗯、 对 啊，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认真了啊。嗯、 大家可能会走入一个新的误区，就是说，哎呦，现在我啊不背单词了，我开始背词根，背完词根，然后我再去背单词。 您说这是个误区，为什么呢？ 对，因为实际上呢，学习单词啊，它并不是你把词根学完，然后再去学单词这个过程，它是学一些词根，然后就去扩展它相关的一些单词，哎，这样的一个同步的过程去学的。 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们主要介绍前缀跟后缀。 嗯， 我们来见识一下，同时大家也来看看自己的现有的词汇量当中，对这些常见的词和前缀后缀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对，没错。那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前缀，哎呦，他们在您平时背的单词里面老出现，你把他们背好就特别能够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单词了。 意思就是说，在很多的单词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有重叠的部分。 对， 很多的单词有重叠的部分。 嗯， 你比如说很多单词之前就都有一个 anti， A-N-T-I。 对， anti， 那为什么这么多单词前面都有啊？ antisocial、 antiwar、 antimissile， 为什么？那肯定这个 anti 也有它自己的意思，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那朋友们一定注意哈，就是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的前缀还有词根还有后缀呢，我们按它的字母去读，就是不用把它的这个发音读出来。但是呢 anti 它在单词当中确实是读这个音的。 哦，是的、嗯、是的。一般来说词根呢是没有自己的读词前缀呢没有自己的读音。 对，没错。 但是加在单词里以后它就有了一个自己的读音了。 没错没错。对，所以您现在像刚才金丁老师所说那发音叫的 anti， 它的拼写呢就是 anti， 对不对？ 对。好，今天我们见识到的第一个词根就是 anti、嗯、反对， anti。 对，那大家呢就说，哟，你为什么说它是反对呢？其实呢我们说啊，咱们的这个前缀的分析啊，它是建立在很多单词的大数据的基础之上的。就是语言学家发现，哎呦，说怎么在这么多单词里面，这个 anti 哈、啊，它都表示相反的意思，然后最终才把 anti 给它剥离出来，它的意思叫相反。 嗯， 所以呢，咱们现在学的时候呢，为了加快我们的速度，您就记好了 anti 这个前缀表示就是反，以后在单词当中，它永远表示这个含义就行了。 好 ，anti 是反，对吧？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social。 social 是社会， 对， 我们都知道。那么前面加上 anti-social， 那就是反社会的。 对啊，你像我们的社会当中需要有很多的道德原则，比如说互相帮助啊，互相关心等等，是吧？就这一点怎么样呢？他根本都不做这些事情，还反出来他的这种我们说的思维就是有点 anti-social。 哎，所以因为 anti 有自己的意思，是反的和反对相反的，所以当他在跟 social 进行合成的时候，他就把 social 加上了 anti 的意思。 对，那朋友们您看，我们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单独背字母，现在上升到分析单词的角度。刚才像金老师所说的 social， 它的意思是 社会。 对，那前面 a NTI 是反，所以我要是连着去想，那就是反的社会的，那不就是反社会的吗？ 哎，大家就见识到了哈，就是这种方式和这种规则。再来看 war 是战争， 对，没错。 Anti-war 啊 ，war 前面加上 anti， 那就是反对战争了。 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反战的 啊，也很好理解， 也很好理解。没错， 所以你看这种组合啊，比那合成还好理解呢。 嗯，对，我们都说哈，这个和平啊，实际上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注脚。言外之意，就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其实发生战争的时间是很多的。 对， 我们也看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嗯， 对吧？它所带来的利益其实可能是短暂的，但长期来看的话，真的很可怕的。 对， 所以美人应该是爱好和平，它的相反的，就这个意思就是 anti-war 反战的。 对，你看我们的那个抗日战争，anti-Japanese war， 对，没错，对， 它其实是反日战争嘛，就是抗日，抗不就是对抗和反对的意思吗？ 那你抗谁呀？ 抗谁呀？抗 Japanese war， 对，没错。 啊，反对日本的人的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嘛。 对，所以这个 ANTI 我相信大家其实在这个单词当中看的还是挺多的。 太多了哈。 要不咱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Missile,M-I-S-S-I-L-E, missile 是导弹。 哎呦，这词厉害了， missile, 导弹是吧？那前面叫做 anti， 那就是反导弹呗。 那对了呀。 嗯。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这个技术很厉害的哈，导弹在天上飞呢是吧，然后您可以发射一个什么东西，哎，把它给拦截，反对它，对吧？ 哎，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前缀课是不是很好玩？ 嗯， 就是在认识以及搭积木啊，拼图。 哎，对对对，有点像那个说文解字儿，是吧？ 是， 给您把那偏旁部首啊全给它拆开了。哎， 英文的偏旁部首啊，就是它的前后缀。当然，这个话不准确了，只是一个比喻啊。 对对，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吧，这个我们的派生哈，有点像那个算八字儿一样，是吧？把它里面的各种的东西给它算一算。 说的好像你会算似的哈。来来来，说第二个。auto, A-U-T-O, 这也是一个前缀，见得多吗？这个词。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表示是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auto 是表示自己的意思哦。 对，所以我们有看过一个单词叫 automation， 叫做自动化，大家还记得吧？ automation。 嗯，所以这个 A-U-T-O 大家记住，就是表示自个儿自己这样的含义。 哦， A-U-T-O 是表示自己的自个儿的， 对， 意思。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哈，叫做 autonomy， 叫做自治。 autonomy,A-U-T-O-N-O-M-Y。 对， 我知道 auto 啊，可是我不知道这个 nomy 是什么意思啊。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实际上在这个单词当中呢，不仅仅啊涉及到的是前缀，还涉及到了词根，还有一个小后缀啊。那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前面的 A-U-T-O 呢，它表示自己的意思，后面的这个 N-O-M 它的意思是名字。 N-O-M 是名字。 对，如果大家那个经常看那个什么奥斯卡什么的，有那个什么奥斯卡什么什么提名，就这个，你看它 nominee， 对不对？ nominee。 对，所以这个单词呢 autonomy， 你看看就是自个儿叫自个儿的名字，那你想想是不是就是自个儿管理自个儿啊？ 那个 me 呢？ 就是后面那个 why， 它是一个很小的名词后缀嘛。 一个名词的后缀，就是表示说它是个名词。 嗯， 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都说后缀是表示词性嘛。 对。 哦，那就是自己叫自己的名字。 嗯，大家注意哈，这个名字啊，有的时候可不是说自个儿叫的，那都是别人叫。谁能叫你的名字呢？我们都知道以前人类是奴隶社会，对不对？ 嗯。 所以说叫你名字的那是奴隶主啊，那是管你的呀。结果这回好了，不用奴隶主叫您了，是自个儿叫您了，那不就自个儿管自个儿吗？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自治。自治区都叫做 autonomy， 就这么来的。 你看我们聊天社同学们给我们已经补充到了哈，你看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里有很多的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英文怎么说呢？广西壮 Autonomous Region。 对，这个 autonomous 呢，后面接了 ous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了。 对，没错。所以您看这个前缀后缀是不是很强大呀？它可以变好多好多词。 所以您说老师这个自治的真的太难记了。你看今天您一学 auto autonomy autonomous，一口气就记下了仨词儿。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NOM 表示的是名字，您看有同学来说叫的 nominate， 就是一个动词，就是我们说的提名。 对， nominate， 这下你把提名也记住了 啊。哎，朋友们，咱们在互动区写一下，您觉不觉得就这些词儿平时您自己背觉得高大上，好像都背不下来似的， 现在怎么从词义一入手，分分钟觉得很神奇啊。 对，所以这个词根前后缀给您的那个学习获得感会特别强烈， 这也是英语单词组词的某种规律，我们不过是在找规律罢了。 对， 你们现在能想到什么样的有 auto 的词都可以写下来，你也平时在遇到有 auto 打头的词的时候，你也想一想它有没有自个儿的意思。您比如说有个单词叫Autobiography， biography 就是传记的意思。 对，那咱们先来说为什么这个词叫传记好不好哈？朋友们，您说这传记是人的产物呢，还是一些物质的产物呢？ 当然是人的产物。 对啊，因为人有故事，人有生活，才会有传记，对不对？在这个单词当中 biography 当中呢， bio 它又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是生命的意思， 生命和生物。哦，我想起来了，咱们学的生物就叫 biology。 biology 非常好，没错， 生物。 对， 那看来 bio 是跟生命生物有关。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那大家看后面哈，叫做 graph， 大家注意，它表示的意思是写的意思。 graph 是写。 对，那我问问您哈，这个地理怎么说啊？ 叫 geography。 那这个 geo 它表示的意思是土地的意思。 geo 是土地。 所以您想想啊，在土地上写来写去的是不是就是地理的这个探索呀？ 对了，所以我们还学会了 graph 是 写 画。 对，那后面的这个 y 呢，刚才刚讲完是一个 名词后缀，告诉你说我是名词哦。 对，那您看啊，后面这一套叫的 biography， 这不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写吗？ 哦，你看 auto 自己的 bio 生命 graph 写，我用自己的生命写，一拍大腿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对，没错， 自传 就写我自己的自传嘛。 哦， 对不对？ 哎呀，太讲得通了。 对，所以这个词儿哎特别有意思，您看好像特别长特别难记，您会觉得它特别可爱。你看自个儿拿自个儿的生命再去写的一种东西，这不就是自传吗？ 啊，真好。 您那自传写到什么程度了？写完了吗？ 我的生命太无足重轻了，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 那写写我吧。 驸马虎，那我写你的生命，我写你。 互写是吗？ 不用不用，那我就写你吧，你不用写我。 好，这个词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 你们以后要留着写自传的时候，封面就得写上这词儿。 对 ，autobiography。 对 ，autobiography。 其实有时候你写本书啊什么的，真不用取什么特别的名字，直接啪写上一个 自传 ，autobiography。这就是我生命的故事。 对对对，也可以， 也挺好的， 那就成爆款了。 我觉得也很有特色。 是是是， 不走寻常路啊。 对对对。 好了，学到 auto， 学到 bio， 学了 graphy。你看我们学太多了， 是 学太多了。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讲单词吧，你会给自己设一个陷阱，就是说 OK， 今天我们讲的是前缀，但你会发现其实讲前缀的时候它也在讲后缀啊，它也在讲词根啊。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期待今年的课明年的课有多好玩了。 对对对， 全是听单词的故事。 对，没错，叫单词的祖宗。 再来看啊，我们的 BI 这个前缀 by 啊，这个前缀太多词里都有了，随随便便都有一个 by 什么。 没错，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经常在那个国家大事里听到说什么双边关系，bilateral relationships。 对， bilateral lateral 就是边呢。 对，因为这个里面的 LATR 这个词根呢，它表示就是边儿，然后后面的 AL 呢又是个形容词后缀啊，那前面是 BI， 那不就是两个吗？ 哎， 对吧？ 所以 BI 是什么？是一对，是双，是两。 那金老师，我问问您哈，您会骑自行车吗？ 那壶不开提那壶 啊， 快会了， 快会了啊！行，好，真棒啊！那自行车的单词怎么说呢 ？Bicycle。 那自行车您骑过吧？您知道几个文字吗？ 应该是俩吧。 对了，所以那我们的网友的生如夏花都写好了哈，你看 bicycle 在这个词当中呢，这个 CYCL 它表示的就是圈的意思啊， 看着也挺像的， 也挺像圈的。对，那前面的 BI 呢就俩，您看看俩轱辘俩圈就自行车，所以这个 BI 这个前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哦。Bicycle yeah, 真是哈， 对， 那个 cycle cycle 也是个圈， 也是圈，对， bicycle 两圈， cycle 其实是 circle 的一个变体 哦， circle 就是圈嘛， 对对对， 那俩圈俩轱辘 那叫自行车 、 哎呦，真聪明，答对了。 那我能不能说小汽车叫四个轱辘呢？ 啊，四个轱辘太奇怪了， 哎呦，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对对对， 好，俩轱辘我们能接受。 对， 来看啊，今天的单词有 biannual。 哎呀，这个词我跟您说特重要，这个在我们的托福的阅读里面老出现，在我们的四六级的听力当中老出现。你比如说这个花啊，不，这个植物啊，一年开两次花， 那就是一年两次的。 植物，对，没错。所以朋友们，您看这个单词就在一年两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有一个 ann， 大家可以背一背哈，它是一个词根，表示是年的意思。 ann 是词根，我马上就能够想得起来。anniversary， 对，叫做周年庆， 纪念日，周年庆 anniversary， 是没错。 你看，那所以 ann 是年， 对。然后那个您刚才说的 anniversary 当中呢，还有个词根是 verser， 对，这个 VR 呢它表示旋转的意思，所以您看一年就转了一圈了啊，所以它的周年的。那这个单词当中呢，你看 biannual 这个 BI 就是两个，然后 ANN 是年，是不是就两年啊？ 哦， 对吧？但是后面的这个 UAL 呢，它是个形容词后缀，就两年的，那不就是两年一次的吗？就这么来的，一年两次的。 感觉这些英文单词不能细细分析啊，一细细分析下来，你们都是有故事的单词啊。 没错没错，对，就是都有的讲头， 有故事， 对， 你们都有故事。 对， 哎，刚才说那个 newel 是什么来着？newel 是什么 ？an 不是年吗？那 newel 呢？ 啊，这个 ual 对不对？它就是个形容词后缀了。就表示什么什么的 哦，就表示的。 对， 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说词义了。by 是两个的， 然后 an 是年的， 那不是两年吗？ 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因为它年，它是一个词根，所以我们都说英语单词是先有词根，然后再派生一些东西。 哦， 但您看这词儿里面是不是年是放在中间啊？ 它是主要的， 对，所以是一年，然后再往前去提两次、 年二的。 年二的，对， 年二的应该这么理解， 对对对， 所以 biannual 就是一年两次的， 对，没错。对， 写下了一个单词咱们大家最熟悉了。 嗯， 我们说汉语，但是我们又学英文，我们是双语人，对不对？ 双语人 bilingual 两种语言的。 对，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刚才今天老师告诉大家了 bi 它表示的是 两个。 那您知道那个中间的这个叫 lingu 是什么吗 ？lingu， 我觉得吧，它长得有点像 language。 对，没错，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语言的意思。 哦， 啊，所以你比如说，我是个语言学家，英文怎么说呢 ？linguist。 对，所以它后面加 ist 就表示专业的人，所以就是专门研究语言的人嘛， 哦、 语言学家。 st 也是什么的人？ 对，所以这个地方那就是。语言几个语言呢？两个语言的，所以就是用两种语言，就是双语的。 所 以我们说那个双语幼儿园怎么说呢 ？Bilingual kindergarten。 对，双语幼儿园。那双语教育呢 ？Bilingual education。 OK， 结束了。 啊，就这样。我觉得最有意思是，竟然这个字 lingu 是语言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 其实像这种词根呢，哈，他们没有自己的读音的。 嗯， 对， 他们单独拎出来是不能读成 lingua， 不能这么读的， 必须就读字母。 我是没办法给大家想把这个音呈现出来。 对，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嘛，有同学还要去听的啊，所以我们就去给大家读了。所以就是我们再去，可能大家就很奇怪啊，说 lingu 是语言，我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单词表示语言呢？是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古英语，它可能是外来语系的。所以这个词儿可能在法语当中或者在荷兰语当中它是有这样的含义的。 对、嗯、就是词根这些词它本身带着一定的意思的。 哎、嗯、对没错。 词根字肯定是带着意思的。 对对它自带光环就是。 对你不是说、嗯、你不是学了 language 是语言、嗯、这个 lingua 也是语言。 对。 长得也挺像的。 对。 所以一个单词它还不仅仅有一个单词。 是。 还有别的。 还有好多对应的。 还有好多对应了、啊、对都变体。 对所以我们在学这个英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包容。你不要说哎呦我背的是 language， 它为什么是这个它就是这个怎么了对吧你就包容就行了。 傅老师。 霸气吗 霸气。心真大。 对 肚里能撑船。 对肚里能成词儿就可以了。 能撑船。说明一个单词的变体是有很多的。 嗯 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变体。 嗯、 是不是 对对没错没错。是。所以你看这个词儿说实话哈、啊、挺难的。但你看我们一掰开了揉碎讲还挺好玩的、 啊、 对不对 而且今天讲这几个 antisocial,、 嗯 啊、autonomy, biannual,、嗯、大家绝对忘不了。 绝对忘不了。 忘不了绝对忘不了。 嗯那咱们再来看第四个好不好 ?by, by。 嗯这个 by 呢 by, 它如果啊它不是一个单词啊它不是一个介词啊它就是一个小前缀表示的意思是旁边。旁边嘛就是附属的不重要的这样的意思。 边儿待着。 边儿待着去。对。您听那次 by, 边儿待着去。 by, 边儿待着。边儿的。旁边的旁、嗯、侧附。 对。 都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是不是你要推而广之你要去联想、啊。 嗯 是不是旁侧附非主流。 对。对非主流。对没错。 您看看。 边缘化。 反正我想的就挺多的。 嗯。 我就能联想。所以大家看在学英语的时候联想能力也很重要。 是。 我们来组吧。后面加一个 stand, 我们知道是站立。 对。 standard 是站立的人吧。 站立的人那就是看着的人呗对不对、 嗯、 参与的人、哦、这样的含义。 站立的人。 对。 bystander, 那就是 旁边站着的人。 旁边站着在边上看着。 那不就是吃瓜群众吗？ 哎，对，没错。哎，是吃瓜群众。有一次在那个一个翻译当中，就把它翻译成这个词，叫做 bystander。 你看， 嗯， 我觉得我联想能力也是逆天了啊！ 对对对对对 ，bystander 旁边站着的，你看在大街上，俩人在中间打架，嗯、 对， 旁边围观的那些不都是在旁边站着的吗？ 嗯、对，没错 ，bystander 围观者、旁观者。 对，还有比如说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话啊，面对时代的变化，面对科技的进步，我们绝对不能当一个 bystander。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你当一个参与者嘛、 哦、 ，participant， 对不对？ 你要不说，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啊，就看着吧，是吧？去享受这个过程了，但是没有参与到它的变化当中。 驸马有一种主人翁意识，不像我，嗯、就是一个 bystander，、 嗯、还挺骄傲的。你看，我就是个 bystander。 对啊、嗯，不像你有主人翁意识 哦。但是其实，才疏学浅，也只能成为一个 bystander 了。 啊，是吗？对，我才疏学浅。 啊 ，bystander 就这个意思。 是。 再来看吧 ，stander 是人，咱们加个东西在后面，好不好？ 好啊。 by product。 啊。 product 我们知道了，是什么？背过这单词吗？产品。 对，产品。比如我们现在啊，都说你在干嘛？我在做一个产品，对不对？叫 product。那什么叫做 by product 呢？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主流的产品，对不对？它是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的不是主线的，但它也是一种产品。 副产品。 对，比如说哈，朋友们，您看很多的这个手机生产商，他们不仅仅生产手机，他们还生产什么呢？一些什么耳机、什么充电宝等等这些东西。 更厉害的，冰箱、彩电 啊、哦，对对，就是我们说的周边，对不对？ 对 这个周边就是用这个词叫做 by product。 你看那周边的边不也是旁边吗？外边吗？ 哎，您说太好了。 周围吗？ 对，所以您看哈、啊，像很多的这个电影，比如动画片，它不仅仅有生产电影，它围绕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主角他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卡通玩具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叫做 byproduct。 嗯就是旁边可以 附赠的啊， 对， 附加生产出来的， 附加生产的， 这个也很简单了。这个词大家想一想，你们生活当中见过的 BY 打头的词都有哪些，赶紧拿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咱们一起看看啊。 掰附是什么东西？ 掰 附是什么？ 掰附是什么？ 好了，有个同学写了 by effect， 注意你想说是副作用是不是？副作用呢，它有另外一个前缀叫 side。 对， side effect。 side 也是旁边的。 对。 啊，在说副作用的时候它叫做 side effect。 没错没错。对。 嗯。 嗯。或者你直接就是那个 negative effect 也行了。 negative effect。哦，那就合成了，你这就合成 了。就合成 了。就不算是派生了。 对， 对，没错没错。 同学们说了掰附吗？不是要把富妈买回家的节奏， 买回去 看富妈的地位，富妈的地位、啊、 对对对， 地位 买回去然后怎么插两根香是怎么着啊，是吧？ 富妈这个地位啊， 掰富妈， 掰富妈， 对，就我是真身然后弄一掰富妈。 好玩吧， 好玩好玩。 一说到这词吧就觉得很有故事也很有趣。 对对对， 再来看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嗯， coal 啊，这个词的前缀大家应该都见过，它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共同一起的意思， 共同一起一块儿。 嗯，想和大家补充一下哈，就是有相同含义的词的前缀，有的时候它长得还挺像的啊。你比如像这个 co 啊、哦，它表示一起，它有时还可以写成 con， 也能表示一起。哦，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一个词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变体、嗯、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咱们呢就统一先来学这个 CO 啊，它也表示的是共同这样的意思。要不我们先学一个比较简单的中间那个词好不好？ 哪个词啊？ 中间的这个 co-worker、 哦嗯、worker 知道， 嗯， 劳动者， 工人， 工人， 嗯， 做工作的人。 对，那 co-worker 呢， 一起共同工作的人。 对，比如我和金金老师目前的这个时间状态，我俩的关系就是 co-worker， 同事， 同事， 共事。 对，没错、嗯、 你看这个 co 一加上来以后、嗯、哇，那就是人多力量大的感觉了。 对，没错、啊、没错， 齐心协力的意思了。 是， 您看 operation 是 操作， 操作运作吧。 嗯嗯， co-operation 呢， 那就是大家一块操作一块运作，就是合作。 对了，咱主持人叫 host 是不是？ 嗯， 那搭档主持呢 co-host 啊，咱一块儿主持。 你看，哎呦、嗯、这 co 是最好理解的了。 对对对， 再来加个词啊，叫 co-existence。 co-existence， 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就中间那个叫 exist， 它本身是一个动词，表示的意思呢是存在，而且您看后面有个 ence， 这是一个名词的后缀，所以 existence 就是名词，我们说的存在， 存在。 对，那前面有个 co， 刚才咱们讲了它表示一起啊，所以就是咱们一块存在， 共存， 对， 共处， 对， 共生， 就有你才有我这种感觉， 一起都在这 儿。嗯，您看有好多的这种小动物，它们彼此之间是共生的关系 啊、对 对吧， 对 啊、嗯、就 和大自然一起共处共生， 对，抱团取暖，对吧、 哎、 还有您看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商业的合作，它也是共生啊，你比如说在一个快餐店里面，哎，他同时卖冰淇淋，但其实他俩是两个不同的品牌，但永远会在一起， 哦， 它是有共生的关系。 明白了。 嗯嗯， 好，大家看啊，这些前缀啊，所谓的前缀的意思， 嗯， 就是在给你这个词根的基础上呢加一个含义。 对，没错， 让你变成一个能够跟很多人共享的意思。 哎，对， 对， 对， 很多词共享的意思。 所以我们呢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哈，就是今天呢给您讲的前缀呀，然后还有后缀呀，词根等等，它只是一小部分，就给您有一个 glimpse。 等我们到年后了，咱们就要开始系统的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您慢慢的一学，它才是一个 whole picture。 哎，好、嗯、前缀呢咱们就先讲这五个，让大家呢看到冰山一角，也能引起大家继续学习的兴趣 啊。那八分之七呢咱们春节后再来 慢慢说。 对， 再来看一下后缀。 嗯， 刚才咱们说了后缀呢不加意思，不给词加意思，但是它给词加什么呢？